的梦中的人儿呀。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携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澎湃汽车城地址：京港澳高速延村出口向西200米。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播州新闻， 播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播州新闻。2月26号，播州市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医板块合作项目启动仪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马建忠、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局长涂志涛、河北省卫计委主任张少莲、保定市副市长严立英、播州市市长陈宇、副市长赵宇芬、京南经济开发区副调研员、政府办主任王亚中出席仪式。签约仪式由副市长赵宇芬主持。会上，播州市中医院院长介绍了京南中医诊疗中心建设目标。启动仪式上，赵宇芬与北京东直门医院院长王耀宪、播州市中医院负责人签署合作共建协议书。2月28号，播州市市长陈宇、副市长赵宇芬、京南经济开发区副调研员、政府办主任王亚中调研我市教育工作，教育局负责人陪同调研。陈宇一行先后深入到职教中心、双语学校和劳技校进行实地调研，随后召开座谈会。一中、二中实验中学等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代表们汇报了学校基本情况及教师工作情况。赵宇芬主持座谈会，并就全市教育工作做出具体安排部署。播州电视台记者从3月1号上午召开的全市房地产市场稳控工作会议获悉，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保定市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稳控工作的有关精神。从3月1号起，市政府将会出台一系列措施，规范房地产市场建设经营秩序，促进本市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会上，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向与会人员传达了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目前，播州市已经成立了播州市房地产市场稳控工作领导小组，对全市房地产开发销售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准确掌握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情况。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播州新闻，下一时段再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人在人海里流着浪，风在飞，心在盼，爱在爱情里靠个岸。夜夜夜里高唱，唱尽人情冷暖，世情如霜。聚与散，悲与欢，如此纠缠。在转，心在心动，是受了伤。风

宿舍我们的过去，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从那时候起就没有人能擦去。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我寂寞的回忆，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如今再没人问起，如今再没人问起。 这是高晓松写给老狼的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70年代八零年代生人一定会对歌词当中的一些意境惺惺相惜啊，有的时候还是会突然想起很多人的，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曾经敞开心扉的知己，曾经情窦初开对爱情懵懂的时候遇到的那些人，还有无数个生命当中出现过的身影。只可惜回忆过后回到现实，很多人再也没有见过，那个时候以为分离只是人生的一个暂停键，却不知道真的就此别过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戴娆演唱的《纪念日》。 去年送你那件上衣别让水沾湿，窗边纸条是干洗店的电话地址，要常常整理卧室，别想着感情不可收拾。我会把今天当作纪念日，我会告诉自己面对现实，我不会是是一张白纸，我会把每天当作纪念日，纪念自己曾经多么固执，我不会后悔曾经和你认识，我会感激那个浪漫开始。 纪念日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呢，做一些很浪漫的事，希望能够给对方浪漫，给对方惊喜。可是有的时候为我们身边的人，无论是爱人、小朋友、家人，准备一顿特别的晚餐，不需要找什么特殊的借口啊，就是有一份好的心情，做一份他们喜欢吃的东西，花几分钟收拾一下桌子，放一点音乐，他们一样会对这个夜晚非常的开心。 没有流星的花园，我们坐在街道边，只要有浪漫的声音，我们

1990年，台湾的一部电视剧《追妻三人行》风靡了全国，人们被追妻三人的举动所吸引、所逗乐。这部喜剧主要围绕了牛家三兄弟阴差阳错般的情感纷争，上演了一幕幕让人啼笑皆非、滑稽幽默的故事。刚刚的歌曲来自电视剧的主题曲《无色彩》，蓝心湄演唱。蓝心湄在当中也演了一个人物哦，叫林美好。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草蜢《失恋阵线联盟》。 深夜里，将一起暗恋的他，互倾诉，不应关闭嘴巴，终于也会近似将苦诉吧。莫于孤清里自怜自挂，像你这般深爱他，心里只得一个他，他偏却太傲气，见面也不多说话，要坦率分析，为何没法得到他，心里像留下旧疮疤，将阵线。 这是1990年宝丽金唱片发行的《失恋阵线联盟》当中的同名歌曲，由蔡依智、蔡依杰和苏志威组成的草蜢演唱。而这首歌呢，后来也收录在了台湾的电视剧《家有仙妻》作为主题曲。 最后，但不能相爱。

各代收水费的渠道当中，收款单位均为自来水集团或集团所属的郊区自来水公司。集团未授权任何个人账户代收水费。用户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市自来水集团客户服务中心的电话96116来进行咨询。中国新闻网消息，北京警方27号通报称，为加强低慢小航空器管理工作，根据上级部门统一部署，决定于3月1号凌晨至16号24时，在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200公里半径范围内，禁止一切单位、组织和个人进行各类体育、广告以及娱乐性的飞行活动。据悉，低慢小航空器是指飞行高度在1000米以下，飞行时速小于200公里，雷达反射面积小于2平方米的航空器具，主要包括轻型和超轻型飞机、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三角翼、载人气球、热气球、飞艇、滑翔伞、动力滑翔伞、无人机、航空模型等12类。对违规飞行的人员，有关部门将依法进行严肃处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忘记别人的喧哗，越是平淡的晚上，思念越猛烈的发芽。需要多少勇气才敢表达？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你是我最初的信仰，让幸福啊坚持到最后的一秒，并不复杂。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现在怎么了？长大了人不改变的虚假。你是我最大的牵挂，让幸福啊，我站在风里等你送来一句话。我不再挣扎去欣赏生命要幸福啊，谁的青春时光没有一点伤，脸庞熟悉那种伤疤，丰富所有过往，忘记别人的喧哗，越是平淡的晚上，思念越浓烈的发芽。

去，一望烟雨，一望我。